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边说着，大师带着唐三已经来到了猎魂森林的入口处。负责检查手令的士兵队长一看到令牌上的三种标记，脸上顿时流露出尊敬的光芒，赶忙命令士兵闪开一条通道，请大师带着唐三进入，甚至没有询问为什么唐三这么小的孩子也要进入猎魂森林。穿过钢铁栅栏进入到森林内部，所有的喧嚣似乎都已经消失了，空气也终于变得像唐三想象中那样新鲜，给人心神舒畅的感觉。进入森林后，大师并没有急着前进，而是朝周围默默地观察着。 老师，刚才您所说的那六位受到武魂殿尊重并被刻上令牌的人，他们的魂师称号是什么？魂圣、斗罗，还是封号斗罗？ 是封号斗罗，而且是六位最强大的封号斗罗。 最强大？ 同样的级别，不同魂环，不同武魂，实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六位封号斗罗无疑都是强者中的强者，哪怕是有其他魂师也修炼到90级以上，进入封号斗罗的领域，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地位。这些对你现在来说还太遥远。好了，我们要准备进入森林了，从现在开始，你一步都不要离开我的身边。 是，老师。 出来吧，罗三炮。 大师那原本有些颓废的眼神突然变得明亮起来，双手在胸前一合，再快速地向下方分开。呼的一声，一股淡紫色的魂力从大师双掌中分出。唐三只觉得大师身上传出一阵魂力波动，在他面前已经多出了一个生物。没错，那就是一个生物。看上去它的样子很像一只狗，但它的体积却更像是一只猪，身长超过1米5，腰围恐怕也差不多。通体淡紫色的毛发，两只小耳朵耷拉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眨呀眨的，眼神很温柔。肥胖的身体扭动了一下，肥肥的臀部顿时左右摇晃，四条粗短的小腿让你很难想象它的动作是何等的缓慢。头顶处有一个鼓包，圆圆的，不知道是什么。他一出现就朝着大师跑过来，用他那颗大头在大师腿上蹭着。大师脚下升起两道光环，在他自己身上来回游走，光环都呈现为黄色，显然是百年魂环。 小三，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武魂是什么吗？这就是我的武魂，你可以叫他罗三炮，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老师，这是您的武魂？可是兽武魂的表现方式不是附体吗？他为什么？ 因为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记得我和你说的武魂变异吗？三炮就是。只不过他的变异显然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在他刚刚觉醒的时候，我的魂力才只有半级的水准，否则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其实我再努力，这一生魂力也不可能突破30级，终究只能在理论上去研究武魂。 对不起老师，提起您的伤心事了。 哼，没什么，我早就习惯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三炮。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叫声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样子，而他的攻击也只能发动3次，所以叫三炮。三炮，头前开路。 肥胖的罗三炮摇头晃脑地朝前面走去，虽然身体胖了些，但看他的动作倒也还算敏捷，一边走一边嗅着什么。大师身上魂环光芒闪烁，带着唐三跟在罗三炮后面朝着猎魂森林内部走去。 三炮的嗅觉很灵敏， 能够发现魂兽的踪迹和强弱。它虽然因为变异而变得弱小，但对魂力的消耗也很小，所以我可以长时间将它释放在外。这个给你，杀魂兽的最后一击需要你自己来完成。 大师从怀中摸出一柄华丽的短剑递给唐三，短剑的剑鞘通体呈蓝，上面镶嵌着七颗蓝宝石，剑柄处有一块乳白色的玉石，剑长一尺二寸，尽管并未离鞘，但握在手中也能感受到丝丝寒气。走了不远，罗三炮突然停了下来，一双大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嘴里发出两声罗罗的叫声。一只看上去有点像猫的动物出现在他目光所及的方向，正趴在树上警惕地看着大师和唐三。 是一只十年斑斓猫。三炮，不要打扰人家了，继续前进。刚才的斑斓猫属于猫科魂兽，本身的攻击性很强，但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它，它也不会轻易发动攻击。如果魂兽是猫科的魂师，用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魂环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你不要看刚才那只斑斓猫那么小，如果是一只千年以上的斑斓猫，别说是我们两个人，就算人数再多十倍都不够它杀的。 老师，如何来辨别魂兽的实力或者年限呢？ 辨别魂兽的实力并不难，你看前面那根孤竹，那也是一种魂兽，植物系的魂兽，它对你就有用。孤竹本身坚韧，攻击性虽然不强，但防御不错。这是一根十年的孤竹，因为它的高度不超过十米，十米以上才算得上百年。因此一般来说，辨别魂兽主要看体积和它们发动攻击时所用的魂力颜色，魂力颜色与实力相同，也就是说，十年魂兽使用的魂力是白色，百年的是黄色，以此类推。当然，面对未知魂兽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看它的魂力，一旦是你无法承受的，那么你就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 老师，这孤竹看上去并不起眼啊，如果周围不是高大的树木，而是竹林，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它。我们要猎杀这个孤竹吗？ 暂时先不要，如果没有更合适的选择，最后也只有它了。魂环的选择必须谨慎，每一个魂环都是无法更换的。魂师生魂师可以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更准确地说，是修为低于423年魂兽的魂环。我仔细研究过很多魂师的成长经历和失败的经历，423年应该是第一魂环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我希望你的第一个魂环尽量向这个极限靠拢。 老师对于武魂的研究真是精确，唐三受教了。 同样是百年魂环，从100年魂兽身上产生的与900年魂兽身上产生的魂环，虽然颜色一样，但附加的属性增幅却差距极大。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追求魂环极限是每一名优秀魂师的必修课。 继续前行，大师就像在给唐三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凭借武魂罗三炮敏锐的嗅觉，就算是隐藏在暗处的魂兽也会被他们一一发现。或许是因为这些魂兽大多是十年级别的存在，攻击欲望都不强，大师逐一给唐三介绍着这些魂兽的名称、特性以及修炼年限辨别的方法。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猎魂森林内了，我们先找个露营的地方。 寻找了半天，虽然也有不少符合条件的魂兽出现，但大师都没有急着动手，很有耐心地继续寻觅。大师选择的露营地是一块洼地，周围地势复杂，被众多参天大树包围在内。大师从自己手腕上戴的一个腕环状魂导器取出一个大玻璃瓶子递给唐三， 撒在周围，记住要撒得均匀。 好。 唐三接过瓶子，瓶子里是一些粉末类的药物，有些刺鼻， 唐三鼻子动了动就已经分辨出这是类似于自己前世雄黄一类的药物。唐门以暗器和毒出名，唐三虽然是外门弟子，但对于毒药的鉴别也是相当有一套的。之前在寻找魂兽的过程中，他就在猎魂森林内找到了不少自己能够辨别得出的毒草，放入了二十四桥明月液中。大师在武魂方面的知识毋庸置疑，但在对这些无魂力的毒草鉴别上，就远远比不上有两世经验的唐三了。尤其是这些毒草中，很多都是需要彼此搭配才能散发出毒性的存在。撒完粉末，唐三将瓶子交回给大师。大师的脸色很严肃，此时他就是考验学生的老师。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撒这些到外围吗？ 应该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掩盖我们自身的气味，另一个是驱除蛇虫鼠蚁之类的生物。 没错，正是如此，这叫驱蛇粉，冒险必备。记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有魂兽的森林内，尽量不要用火。尽管大多数野兽和魂兽都会惧怕火光，但是也有几种特别强大的魂兽是喜欢火光的。一旦遇到他们，除非你自身修为足够强大，否则必死无疑。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森林内却并不静谧，虫鸣鸟叫，甚至是野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没有生火，周围尽是一片黑漆漆的。唐三和大师简单地吃了点晚饭，师徒二人就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 小三，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魂师修炼在年轻时最为重要吗？ 不知道。 魂师的修炼在20岁之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可以说20岁以前的成绩决定了未来的成就，30几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门槛，20岁以前跨过这个门槛，那么未来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如果20岁无法跨过，那么也就永远无法跨越了。年轻就是优势，年轻才有潜力，所以现在的你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你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老师还能帮你，等你需要得到第三个魂环的时候，老师恐怕就无能为力了，到时候就只有依靠你自己。魂力的修炼是无法取巧的，只能凭借冥想来运转自身魂力来增加。你虽然有先天满魂力的优势，但也更不能懈怠，否则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弟子。 正在此时，变异武魂罗三炮的叫声突然响起。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大师立刻惊觉，弹身而起，朝着一个方向看去。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隐约中十余个幽绿色的光点正在朝着他们的方向慢慢靠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